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2点，成都，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因为我们就是潮流。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王天阳，让我最爱的电影是《教父》。在这一点上，许多男人都是如此。这是一部影史上最伟大的系列电影之一，它讲述了教父家族的荣辱兴衰。男人看《教父》能学习怎样做男人，女人看《教父》能更好地了解男人。电影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内容是，老教父成功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找到了当年杀害他家人的黑帮头子，为家里人报仇。这部电影是男人的圣经，妻子的离去，兄弟的背叛，让主角变成了孤家寡人。但是他没有时间抱怨，他需要撑起整个家族。身为教父需要有头脑，有担当，需要忍受孤独且不形于色，这是每个男人都需要学习的品质。当你看完《教父》系列这三部曲，就会感觉好像过完了一生，让人唏嘘感叹生命的美好与残酷。 No, this is not goodbye. I swear that I'm gonna change. No, baby, please don't cry. It doesn't have to end this way. 'Cause when I think of all the nights I'll be alone, I get terrified. Please don't say goodbye. 'Cause girl, if you leave me now, if you give it up and just walk. 我有所理解，你有所感悟。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 听一段民谣，讲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在寻找失落已久的爱情，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在路旁一朵鲜花正绽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一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神话出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 青春一定要找回来时的模样。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不知去向，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 抬起头，我看着他。

的江河， 只是过客，你和我在唱。 首歌。 Slowing down, I got it real bad. 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时间15: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3:00，凤凰，湘西的故事很美，比清婉更舒展，比娟秀更迷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小何同学，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规律，那就是复习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特别好玩。真的，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我失去的童年了，结果谁能想到我今天居然花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在本子上画小人儿。要不是室友及时制止了我，我估计我连晚饭都没时间吃了。希望下次考前突击的时候我能控制住自己好好复习。 Your hair's grown a little longerLook a little stronger. Yeah, it's just as I remember. Your smile's just a little softer. And I'm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And it's like it all came back. It all came back. Cause after all make you happy with her. But does she kiss you like I kiss you? Oh, I wish I loved you like I miss you. Yeah, I'm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And it's like it ain't okay, babe. It don't came back. Caus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 when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and you had to go. And you probably will never know. You're still the one I'm after all these years. Oh, caus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 when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and you had to go. And you probably will never know. You're still the one I'm after all these years.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 一个人的北京，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 春风十里， 朱星 蓝蓝照 十里， 七月上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一个人听一首歌，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双手

时间，无论聪明与笨，无论你长我好几岁，无论我怎么唱，你都会虚心赞美。 在哪里？一个人。 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 I'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 When you where I belong. When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When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When you're home. 在遥远，做我平淡岁月里心 碗中的唯一，拼搏爱你，宽阔爱你，爱你锋利的伤痕，爱你成熟的天真，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即使都是片刻，也留恋片刻的永恒，但愿这漫长山高水远，你永远在我的心间。 这春天以来，当拥抱着你，幻想我们已进入一个崭新的生活。可秋天以来，我们又一次分开，可我们的故事有谁能忘怀？将你拥抱在怀中，可夏天一去，我们又伤感。这秋天一来，叶子已落得满山遍野，还有我们，我们的回忆都变成了金色的。全都掩埋，爱人啊，爱人啊，看着阳光多美，还有那我们的记忆，怎能忘记？怎能忘记我们过往的那些记忆？怎能忘记？ 生活，还有你，还有我，都不能忘这生活，还有你，还有我，都不能 忘。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4点，新疆有花开，有草原，有戈壁，有清泉。放下繁忙的工作，和我一同深呼吸。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在曾经的某段时间里有过一个习惯，就是睡前喝一点酒，因为我以前睡眠不是很好，后来发现喝酒可以助眠，于是每天睡前都要小酌一杯。这个习惯持续了将近2个月吧。2个月后，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跟我说，这样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而且时间长后反而会影响睡眠。当然，他当时讲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成功的说服了我。现在呢，我希望大家也能，如果身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尽量去医院看病，不要像我一样自己胡编乱造一些偏方出来，对身体不好。 有一份系我的天，撞落每天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造脚底的愿景，走草与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 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Thank you. 仅有的手、哦哦、谁在寻找谁

候的交集，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往南，让我们抓住今天我爱你往南，在末日来临之前，在松开手之前，在一切成为浮云之前往南。这是热恋，我怎么相信会有永远？猜忌怀疑让人迷离，却又守着最初怦然的心，就可以出爱存在的纪念品。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往南，让我们抓住今天我爱你往南，在末日来临之前，在松开手之前，在一切成为浮云之前往南，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往南。 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 和日记藏在书包，我纯真的你，我生命中的唯一。 Oh

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嫌なんだ。なんでもな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今から行くよ。